你有一天稍微去不上我的心，总是想自己能偷偷搞定，我却总想就知道你所有的心情。 不过心情你在哪儿啊？回家了。 回来了，默默，你嘴里咬的是什么？腰袖啊，怎么那么多内裤啊？哎呦，我的个娘哦，这内裤上怎么都是郑先生的头像啊？ 有委屈我是你的依靠，这世间总有很 编想原著一期工作室出品改编耽美广播剧最甜蜜的西瓜第一期，欢迎收听。 亲爱的说爱你，你和你丫丫太长老，亲爱的还不信你的尾巴都在翘，写给你的童话快要完结了，我是那个王子呀。 就你呀，我说你呀，我的西瓜内裤呢？哇，谁这么缺德偷我内裤啊？啊，不发条朋友圈，难以平复我的愤怒。哼， 光天化日，竟然偷晾在外面的衣物，对小区物管失望，对人心失望，对这个世界失望了。 你丢的是这个吗？ 那你，哎，哥，你听我解释。 这些我就没收了，我网上帮你订了几条新的内裤，这两天应该就会送到，注意查收。 哦，谢谢哥。爱豆亲自给买新内裤，大发了大发了。要不要发条微博？哎，还是算了吧。啊，不知道之前请的水军卫一三 CP 造势做得如何了。嗯，还是刷刷微博好了，让我看看太太们怎么样了。 一三陪你脸，一三 CP 一生推。 滚滚，站一三的就是邪教，新川 CP 才是正统。 新川，新川，新川，新川。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新川粉这么嚣张？ 喂，沉默是金，你不是水军头子吗？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没控制住舆论走向，居然让新川粉翻身了？ 群众的呼声有时候是压不住的。 我不管，一三现在的产量是一日比一日少，好多太太都爬墙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快要收不到本子了，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你也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来来来，让老师傅我亲自出马。 人家新川新闻不断，每天都有互动和粉红，一三连个互动都没有，你说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啊？ 你的意思是让我和郑西川互动频繁点？ 对。 可我微博都有公司监管，发微博前都要经过公司的。 让你跟他互动又没让你跟他调情，正常的微博有什么不能发的？ 哦，我懂了。郑西川，西川哥给我买的礼物，穿着非常舒服，谢谢哥。 是不是真的呀，恒一瑞？又要捆绑炒作我西川哥啊？真的假的？一三竟然发糖了！ 我靠，什么情况？ 哈哈，这是我代言的品牌，哈哈，这个福利呢不能一人享，总要分点给兄弟们的。 彭一瑞神经病啊，把我给他买的内裤抛到网上还艾特我说谢谢，谢他个蛋呢。表弟，你快给我封杀他，我受不了了。 所以表哥为什么要送彭一瑞内裤啊？ 谁知道呢？ 彭一瑞，你给我过来。哎，我说啊，你这微博都发了些啥呀？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我就往你书柜泼卸妆水了，我告诉你。 我这是正常的互动。 这哪里是正常了？你告诉我哪里正常了？ 朋友间互送礼物很正常啊。 哎，你见过哪对好朋友互相送内裤的呀？ 两年前你生日，我送了你一条限量版的荧光绿的泳裤，我记得你很喜欢的。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好啊，你小子，你现在学会给我下套了是吧？啊，对了，李导的电影《长歌传》和你要参加那个真人秀档期撞了啊，我帮你把那个真人秀推掉了哈。 啊？什么真人秀？ 哎，这李导可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导演，这一次《长歌传》指定你做男主，你不要给我做傻事哦。 什么真人秀啊？ 喏，就这个，就是那个综艺真人秀嘛，第二季了。 反正拍电影也是被人操演技烂，骗子剖肝啊，又要说我票房毒药，不如就接真人秀，还能多涨点粉。 那你这样荧幕形象定位就定死了，你知道吧？你这以后戏路还怎么拓宽啊？ 你说什么？ 干嘛？ 你竟然对我有这么高的期待？你不会还想让我拿个影帝吧？啊？哎，不然你两边协调下，看看能不能边拍李导的戏边录节目，如果时间上没问题，大不了我两边赶。 不行的，你这样身体要吃不消的。 反正真人秀我是一定要接的，你不让我接，我就增肥抗议。 哎，你干嘛去？ 去学习。 哥， 我靠，你有病啊。恒一润，你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呢？ 教练，我想学表演。 什么？ 求你了哥，教教我怎么演戏。 你先进来再说。怎么回事？ 我要接一部新戏，但是你也知道我的眼睛，哥求你了。哥，这是剧本。 长歌传，这可是个大 IP 啊。 是呀、啊、是呀、啊、据说还请了国外的团队，剧本更是由李导亲自操刀。 彭一瑞要是能演好这部戏，绝对能名利双收。你演谁？ 一条鲛人，被人皇抓住了的鲛人。我呀不会说人话，但唱歌很好听，于是被赐名长歌。这鲛人长歌被人类所俘，现与女皇日夜歌唱。女皇日渐为歌声蛊惑，变得凶残狂暴，对别国充满侵略。 所以你是个蓝颜祸水。 是啊，不过我的能力只对爱我的人有用，不爱我的人就算唱歌也是挠不住的。 明白了，估计李导看穿了恒一瑞绣花枕头的本质吧。这角色既没有台词又很能露脸，这简直是专为恒一瑞设计的。你来演个鲛人被俘，快啊。 哦好，我准备好了。 Action。 我操，这简直就是条快要被烈日晒干的咸鱼啊。 哎，你这条鲛人什么品种 啊？ 我看像条马鲛鱼还是条喝大了的马鲛鱼。可能不够逼真，你比较难入戏吧。这样，我给你绑一下。 这是我早年拍的海报，那时候不红，印的也少，现在市面上应该是求不到了。这张呢，有我的签名，只此一张，再多没有。一分钟内，你挣脱出来，我就把它送给你。挣脱不了呢，我就撕了它。开始。 我的海报，我的限量签名版海报，啊，自由是那样的可贵，失去自由的代价就是那样的可怕。 还有十秒，十、九、八、七。 我哥，不要，求你了，不要。 感受到这种情绪了吗？ 我感受到了，你放了我吧，你有什么冲我来吧，放过我的海报啊！ 记住这份绝望和急切了。 记住了。海报。 哎，我说给你了。我说你一分钟内解开才给你，现在你失败了，不给。 我的海报。 看来用一张海报刺激刺激，效果还是不错的。不错，现在你情绪有了，演的时候记住这一刻的情绪。 哥，你这英式教育太震撼了。你让我缓一下， 这几天下去多练一练。 哦，对了哥，我能不能借一下你的泳池啊？ 你要游泳？怎么突然？ 哦，不是，我想尽快入戏，李导说他看好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在泳池入戏？ 嗯，我不是演鲛人吗？和水融为一体，才能把自己当做一条真正的鱼啊。 行，我让人放水。 哥， 有效果吗？ 有点吧。 行，那你继续。要学就学像点。你见过哪条鱼会说话的？ 嗯，海底总动员。 滚。 做一条鱼真累呀。 Uncle， 我来了。 玛丽，这次这么早就过来了？暑假到了，爹地妈咪又送你来感受祖国文化，怎么样，开心吗？ 其实 I know， 他们是嫌我很暖意才把我送到你这里来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不止他们嫌你烦，我也嫌你烦呀。 Who need you？ 我也不想来，我也很 despair 啊。 你能不能好好说人话 ？A B C 都这么说话。 小区很多住户都是娱乐圈的前辈，你见到人家可不能这么说话，要好好打招呼。 郑西川也住这是吗？ 没礼貌，叫叔叔。 我想嫁给郑叔叔，十一你帮帮我。 你什么？ 我是看着他电影长大的，我对他有感情，我想嫁给他。 呸，我还是看他的电影红的呢。那你要问问西瓜同不同意。 这还关 watermelon 的事儿。 喂，凯文。哦，嗯。什么？真的吗？现在有个综艺大电影，跟哥一起拍，明星也在。好好好，我马上去。我现在去片场。 我也要去。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你发誓？ 我发誓绝对不主动添麻烦，但是万一我添麻烦不幸被抓，我老舅绝对也没好下场。 周玛丽， 郑西川，是郑叔叔的更衣间。让我看看郑叔叔在做什么。 周玛丽，你快给我下来，放下你的手机，竟然还想偷拍，这可是犯罪啊。 谁啊？ 嘘。 哎，倒了倒了。 来，小瑞，给我解释一下。 我 郑叔叔，我叫他偷拍你，还好被我及时制止了。你看，这是证据，我用手机拍下来了。刚才我们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个门板就是受害者。 你，好你个周玛丽，竟然恶人先告状！啊，没事没事，我穿这么英明神武，一定不会信他的。嗯，肯定是这样的。 手机拿来我看看。小瑞，你这样迟早也是要进去的。 我，人啊，我穿竟然信了，怎么可以这样？ 一会儿就要开拍了，别再干些有的没的。 不是这样的，哥，你听我解释啊。 第二场第十四次 ，Action。 你也不过如此。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每次就会说风凉话。 咔咔咔咔咔，彭一瑞，又是你，你这状态不对啊。 王导，你看要不要休息五分钟，让彭一瑞调整一下状态？ 行吧。 各部门注意，休息五分钟。 过来，你知道咱们在拍什么吗？ 电影。 虽然这是综艺喜剧，快餐式电影，但你的演技仍然关系到票房和你自己的声誉。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 那你表演一个愤怒，再表演个沮丧，狂喜。你的演技都是在卫生间琢磨的吗？ 不是啊。 不是？那为什么一个个表情都像是早上宿便没拉干净？ 因为我就是个只有脸的花瓶嘛。对不起，是我拖累了大家。哎，等等，我有办法了，再来一遍。 各部门注意，第二场第十五次 ，Action。 你也不过如此，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每次就会说风凉话。 好，过。下一个镜头准备。 哎，你找到了什么诀窍？怎么突然间在几分钟内演技如此的突飞猛进啊？ 等等等，快看，我去网上搜了一些黑子骂你的话，哎呀，太毒了，看得我气得要死。 郑西川凭什么可以做影帝？肯定有黑幕。 拒绝看郑西川演的所有戏，抵制郑西川。 放心哥，我马上给你怼回去。 啊，原来是爱豆的力量。来个鸳鸯锅底。 大家快吃，一整天拍下来都累了吧。 十一，你真的不吃吃看这个鸭血吗？超好吃。 啊，这里的鸭血是一绝啊，鲜美滑嫩的，你尝尝看。 嗯，可是这个只能放在辣锅里煮呀，我不太能吃辣。 蘸着麻油吃就不辣了。来，试试。 哦，爱豆亲自给夹的食物，岂有不吃之理？谢谢哥。这也太好吃了吧，而且真的一点也不辣。 我没说错吧？ 少吃点儿，小心拉肚子。 没事，不怕。好吃。好了没啊？ 没好，我便秘。 哎呦，你一个小孩子便什么秘啊？ 对呀，小孩子哪里来的脑子知道是便秘了呢？我们小孩子跟你们大人完全是两种生物嘛。 你回来再收拾你。哥快开门。 做什么？ 拉肚子。 小瑞，你怎么样？要不要紧啊？ 没事。 可你这声音一点也不像没事啊。罢了罢了。 哥， 吃点药再走吧。 谢谢哥，那我先回去了。 去吃早饭喽。孙子，这是什么情况？ 不要紧，不要紧。 哟， 我现在不痛了。 我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了？ 还疼吗？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多喝点水。 早啊。 早啊，明星怎么这个时候出来啊？该不会误会什么了吧？ 早啊哥，我早上拉肚子，借用了下郑哥的卫生间。 哎，我明白，我明白。小样，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吗？一年前我或许会单纯相信是借厕所，但是今天的我， 那我先回去了，待会儿见啊，哥哥们。 明星啊，你真的明白？ 当然了，注意尺度啊。 我操，明白个屁。 掌握爱豆的实时动态，欢迎收看这期的八卦一分钟。近日，由真影帝、新晋男神明星以及小鲜肉恒一瑞等众多一线大咖领衔主演的综艺大电影，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了。尽管该票房持续走高，不少网友吐槽小鲜肉恒一瑞简直就是该片的一大败笔，毫无演技可言。甚至有片吐槽恒一瑞演技的微博瞬间登上了热搜榜。 所谓的综艺大电影，只不过是骗钱的工具罢了。恒一瑞有演技吗？他的演技还没里面的一条狗好。演过的戏里面啊。没有什么能看的。 后主挺住，他的粉也是很彪悍了，惹不起惹不起。 演技差还不让槽啊？没艺德，粉丝也极品。 哼，路转黑。 早转黑了，一天到晚买浮蹭热度， 恶心，演什么都跟智障一样，让人受不了。 正如上述所言，许多网友表示冯一瑞尴尬，眼睛辣眼睛。尽管也有不少粉丝力挺冯一瑞，但粉丝的呐喊在铺天盖地的恶评中岌岌可危。看来小鲜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让更多的观众喜欢冯一瑞以及众多小鲜肉们，还得多多磨练演技，才能摆脱花瓶的标签。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唉，为什么有些人上一刻还说着喜欢，下一刻就能说出那么刻薄的话呢？我已经在努力了，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不该混演艺圈，不该走上演艺道路吗？难道是我错了吗？可是我真的很喜欢演戏，很想成为和郑哥一样出色的演员，也想夺得各种奖项，让喜欢我的人为我高兴，为我感到骄傲。哥，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 惊不惊喜啊？今天看你不太舒服，没怎么吃东西，给你带了点夜宵，翠香楼的茶点，我记得你喜欢吃的。 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一般这种时候会没什么的，那一定就是有什么了。来，快过来，趁热吃点。 哥，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圈子？ 我跟你说，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当然也会有啊，但我从来没怀疑过自己不属于这个圈子。拥有三个影帝奖杯的人不可能不适合这个圈子。 是啊，郑哥又帅又厉害，还总是很有自信，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这么崇拜他呀。哥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的那种人。 总有一天你也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奖杯，我坚信。 恐怕只有你这么认为了。 打赌吗？ 怎么赌？ 看微博。 微博？哥，你发什么了？这是 就赌三年，我输你随便让我做什么都行，你输同理。 哥，我会努力的。我要追我穿一辈子。 星星，你看了表哥更新的微博吗？就赌三年，我输你随便让我做什么都行，你输同理。 什么？ 三年内如果恒一瑞没有取得奖杯，算川哥输，恒一瑞可以随便跟他开条件，反之则恒一瑞输，川哥可以随意差使对方。你表哥是欠恒一瑞高利贷了吗？要不要赌这么大呀？ 谁知道呢？ 最美的时刻，冬夜的海风透过了谁的窗，你是你能吹皱了海水微扬，是否会有童话里的美人鱼躲藏，歌声中唱着对爱人的渴望，不愿做泡沫里注定的奇迹，往往大声许下我一直很爱你的愿望，你温柔美艳融化了岁月沉沉，我固执的抓紧有你的时针，看你哭着笑着走过时间的长河，陪你玩着闹着把岁月静静篆刻，有微亮的夜色，你写的歌是你呐喊是书 生呢喃吹皱了海水微漾，是否会有童话里的美人鱼躲藏，歌声中唱着对爱人的渴望，不愿做泡沫里注定的起起往往，大声许下我一直很爱你的愿望，你温柔美而融化了岁月坚持，我固执的抓取有你的时间，看你哭着笑着走过时间的长河，陪你玩着闹着把岁月轻轻篆刻，有微凉的夜色你写的歌，是你呢还是输与我的 thank you.